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过年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生活服务类消息。市公安局通报，除夕日全市110共接报刑事警情16件，治安警情44件，秩序警情5件，同比下降16.7%，首都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平稳。节日中，市公安局共出动警力3.2万人，最大限度投入街面秩序维护，并动用警用直升机、消防部门启动一级战备，加强重点区域备勤，同时加大了对各进京主要道路的查堵力度，特别是对大型货车、挂车、面包车等进行严格检查，最大限度地把非法烟花爆竹挡在北京之外。截至目前，共查获案件224起，收缴非法烟花爆竹17252箱。为了控制安全隐患，北京市安全监管局开展了您举报我奖励，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、烟花爆竹隐患举报专项活动，设专门的奖励金鼓励市民参与。发现烟花爆竹零售点销售非法烟花爆竹，销售不符合北京公布规格和品种的烟花爆竹，有机会获得1000元举报奖励。发现零售点内设置电加热取暖设备，还有明火设施，或者是销售人员在销售棚内和周边吸烟，零售点内未张贴严禁烟火、禁止吸烟等安全警示标志的，则有机会获得200元的举报奖励。市民可以拨打12350进行举报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，欢迎收听2018最流行。这个时段您将听到的歌曲有大张伟的哈喽哈喽哈喽，陈彦希买买买，张杰发光时代，还有张碧晨的下一秒，林明真的小秘密，罗丽薇的未来还未来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就跟随彭丁在音乐当中感受过年的气氛吧。 Yeah. 并没的心眸，小小就旋来容留，深深手柔柔柔柔柔柔，心却又泛滥了水流，烫住头，绵绵的心头，小宇宙在你的左右，深深手柔柔柔柔柔柔，如海如海柔，如海如海柔，如海如海柔。 召唤，等待勇气点燃。 像光穿透黑暗，遭遇过多少冷眼，曾转过多少个弯，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。心中藏着答案，奔跑自由方向，笑着把眼泪擦干，在渺小的人物，谁愿低头认输，遭遇过多少冷眼，曾转过多少个为自己呐喊。少挑战，心中藏着答案。 这样看 最好曾下一秒。 过好快，未来在未来，现在还不是。 情真经不起衰，未来还未来。 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又在等。

是胡彦斌特别为2008北京奥运会创作的《信念》。之前听到的是群星所演唱的《北京欢迎你》，这两首歌都是当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。周杰伦2008年发表专辑《摩羯座》，接下来听到的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唱出了《童年美好时光》，这也是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《稻香》。黄宇勋凭借这首歌获得了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编曲奖。 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

都会跟着你起床，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，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想吧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吹过我的心上黑我心底，你就是我的。 狼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，北京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够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 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未来两三天云量比较多，天气以多云为主，夜间湿度增加，能见度转差，有轻雾，路面有些湿滑，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。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，风不大，气温回升比较明显，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并有轻雾，东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多云见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大家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过年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这一时段为您介绍今年春节各大公园为大家准备的精美文创产品。狗年到来，最受欢迎的当属生肖造型的各类文创产品了。市属各公园率先推出了生肖系列旺年货，在北京动物园鹈鹕商店不乏将非遗技艺、传统工艺与名媛文化相结合的文创产品，比如景泰蓝十二生肖，既展现了喜庆的春节元素，又体现了中国民俗的精湛技法。此次祈福年货中，红包系列最为丰富，颐和园风景红包套装将西堤、石桥、佛香阁等标志建筑一一提炼，古香古色。天坛瑞兽红包则结合中华传统七大瑞兽，用插画的创作方式展开而来。香山公园新推出的红包为红色织锦面料制作，通体配有富贵花暗纹，盖口绣有富贵蓝色离龙纹，寓意生活事业红红火火，节日可以放入现金赠与亲朋，平时也可做手抓包来使用。各公园还将诸多具有吉祥等中国韵味的传统元素与生活用品相结合，包括植物特色、吉祥元素、玉笔赐福等多个品种。比如中山公园茶具套装将兰花与茶结合，玉渊潭公园以玉渊潭樱花为原型设计了一款吃饺子用的调味碟，北海公园瘦如北海瓷碗，根据皇家食用陶瓷尺寸配上黄金比例而演变，每个碗的底部会有瘦如北海的字样。景山公园为关帝庙展览特别设计了 Q 版的关帝充电宝，小巧美观，便携耐用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21点到23点春节特别节目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

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哦，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放慢了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 这是2008年中歌榜年度金曲林俊杰阿萨的小酒窝。那这首歌大火也坚定了林俊杰的情歌方向，他也凭借 JJ 路专辑获得当年最佳舞台演绎男歌手大奖。2008年中歌榜颁奖典礼对张杰来说意义重大，之前三届他从观摩表演到获得年度金曲，而到了这一年凭借《明天过后》专辑第一次获得了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这样一个重量级大奖。下面听到的是入选年度金曲的专辑标题主打《明天过后》。 没有星星的夜空，没有话题能补充，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，不敢奢求什么，回忆将我们扣留，一瞬间亲吻的时候，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，心动渐渐的失控。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。 里回答的舒服，不在乎他给的记录，你的美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羡慕，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，不由自主想被你照顾，绽放像花一样炫目。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， 不麻木于他的麻木，不满足于他的满足，你的美来自哪里你自己最清楚，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，不由自主想把你抱护，绽放的像花一样炫目。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。 满足于他的满足，你的美来自哪里你自己最清楚，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，不由自主想把你保护，绽放的像花儿一样炫目。 Take my eyes off you。 伤了谁？ 是羽泉2008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《爱上你的美》，这也是他们当年演唱会的标题。十年过去了，哥俩依然是不离不弃，也成为内地最常青的组合之一。2008年，陈奕迅邀请不同地区的音乐人通力合作，打造出普通话专辑《不想说话》。凭借这张专辑，陈奕迅蝉联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男歌手大奖。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是这一年的中歌榜年度金曲，内地填词人吴向飞作词，香港音乐人安贞富、福志毅作曲，路一直都在。明天我们将会继续放送历年中歌榜上的年度金曲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、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 That's just life， 寻找梦里的未来。 That's just life， 笑着现实的无奈。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